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们来聊聊都有哪些代码审查方式，以及哪种方式更适合你的团队。国外互联网行业的很多效能标杆公司都非常重视代码审查 Code Review， 比如 Facebook、Google 等都要求每一个提交都必须通过审查。现在，国内的很多公司也在有意无意地引入代码审查，有的团队直接使用代码仓管理工具提供的审查功能，比如 GitHub、GitLab 提供的 PR 审查；有的团队则使用专门的审查工具，比如 Fabricator、Garrett； 还有一些团队采用面对面检查，甚至有少数公司尝试使用结对编程的方式进行代码审查。虽然国内公司在代码审查上做了不少的尝试，也有一些公司做得比较好，比如我了解到七牛云做得就不错。但大多数国内公司还是对代码审查理解得不够深入，对审查的方式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只能简单的去追随一些最佳实践。结果就是，有些团队的代码审查推行不下去，半途而废，有的则流于形式，花了时间却看不到效果。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代码审查呢？我认为，做好代码审查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团队的方法。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要对代码审查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弄清楚常用的方式及适用场景，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在这篇文章里边，我首先会和你分享常用的代码审查方式及其适用场景，然后和你分享几个具体的案例。首先，我们来看看代码审查的定义。代码审查指的是代码的作者以外的其他人对代码进行检查，以寻找代码的缺陷和可以提高的地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定义，人工检查才是代码审查。机器进行的检查一般叫做代码检查或者代码自动检查。常见的办法是人工审查和机器检查同时进行，我会在后面和你详细讨论这部分内容。代码审查的作用很多，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作用一，尽早发现 bug 和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问题发现的越晚，修复的代价越大。代码审查把问题的发现尽量提前，自然会提高效能。作用二，提高个人工程能力。不言而喻，别人对你的代码提意见，自然会提高你的工程能力。事实上，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代码会被同事审查，你就会注意提高代码质量。作用三，团队知识共享。一段代码入库之后，就从个人的代码变成了团队的代码。代码审查可以帮助其他开发者了解这些代码的设计思想、实现方式等。另外，代码审查中的讨论记录还可以用作参考资料，帮助他人理解代码、查找问题。作用四，针对某个特定方面提高质量。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比如安全、性能、UI 等等，可以邀请专家进行专项审查。另外，一些核心代码或者高风险代码也可以通过团队集体审查的方式来保证质量。作用五，统一编码风格，这也是代码审查的一个常见功能，但最好能通过工具实现自动化检查。以上就是代码审查的五个主要作用，接下来我会与你详细介绍具体的审查方法。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会针对每一种方法详细讨论其优缺点及适用场景，并根据我的经验给出建议。这是本篇文章的中心内容，希望你可以多花些精力好好理解消化。代码审查有多种方式，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第一种方式是按审查方式来分类。按照审查方式，代码审查可以分为工具辅助的线下异步审查和面对面审查两类。工具辅助的线下异步审查就是代码作者通过工具把代码发送给审查者，审查者再通过工具把反馈传递给作者，比如 GitHub、GitLab、Garrett、Fabricator 等工具的审查都是这种方式。这是当前最常见的审查方式，灵活应用的话，可以在任何一个团队取得良好的效果。使用这种方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者可以控制审查时间，减少对自己工作的干扰，比如审查者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集中处理多个代码审查要求。二是在工具中的讨论会留下文档，方便以后参考。相应的，使用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实时性不太好，但是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比如你可以在工具上发出审查要求， 然后跑到审查者办公桌前进行面对面的讨论。面对面审查就是审查者和代码作者在一块阅读代码进行实时的讨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快，可以高效的审查不方便用文字讨论的代码。比如架构问题的讨论就很适合这种方式。面对面审查的一个极端例子是结对编程，也就是两个人同时写代码，可以说是把实时性发挥到了极致。但面对面审查的主要问题就是对审查者的干扰大，如果大量使用的话会影响审查者的心流。一个降低干扰的办法是提前预约时间。十年之前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使用面对面审查的办法，但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大家都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去找审查者进行面对面审查。总的来说，这种方式还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种方式是按审查人数来分类。按审查人数，代码审查可以分为一对一审查和团队审查两类。一对一审查就是审查者单独进行审查，除了面对面的一对一审查，基于工具的异步审查是最常见的一对一审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安排起来很容易，对审查者干扰小。不过代码作者一般不会只把代码发给一个人审查，而是会同时发给几个人，避免出现因为单个审查者最近因为没空而耽误审查速度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可能会出现几个审查者同时审查一段代码的现象，从而造成重复劳动。常见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种是代码审查者明确邀请审查者检查代码的不同部分或者不同方面，另一种是审查者在开始审查时通知其他审查者，确保不会重复审查。而团队审查就是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代码，这种方式适合专项的讨论，比如团队成员集体讨论关键代码，具体方式常常是面对面在会议室进行，当然有的团队也会使用电话会议。团队审查的好处是大家一起讨论可以检查出更多问题，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因为要开会所以很容易出现会议效率不高的通病。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会前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组织者提前发出审查要求和要点，要求每个参会者会前阅读。二是增加一个协调人员，以确保会议讨论能够聚焦和按部就班的进行。三是要有会后的跟进，最好能够把文字记录存档到可以搜索的地方，供以后参考。四是尽量减少参会人数，当然了，这四点适用于所有的会议。第三种分类方式是按审查范围分类。按审查范围，代码审查可以分为增量审查和全量审查两类。代码增量审查是只针对改动部分进行审查，在一个团队形成代码审查的机制以后，一般会只审查新增代码。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审查新的代码改动时，一定要一同考虑相关代码，看看是否会因为新的代码的引入造成问题，另外也需要注意是否会有旧的代码可以被重构掉。目前看来，这种方法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代码的全量审查是对现有代码的全量，比如说整个文件、某几个函数进行审查。这种方式最常见的适用场景有两个，一是专项检查，二是在刚开始引入代码审查的时候对遗产代码进行一遍审查。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关注整体质量，但缺点是工作量大，不能常常进行。第四种方式是按审查时机分类。按照审查时机，代码审查可以分为代码入库前门禁检查、设计时检查、代码入库后检查三类。代码入库前门禁检查是把代码审查作为门禁的一部分，要求代码在入库前必须通过人工审查，这也是最常见的审查方式，比如 GitHub 等工具里边进行的 PR 审查就属于这一类。在 Garrett 工具里边，代码入库前必须通过打分才能入库，也是典型的门禁场景。这种审查方式的优势很明显，如果没有流于形式的话，可以在代码入库前的最后一步拦截问题，从而避免入库后昂贵的缺陷修复成本。但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太过死板，就会降低代码入库的效率。比如如果一个公司严格要求入库前门禁检查，即使是修改一个错别字也必须要完整检查才行，这在紧急进行热修复的时候可能就不合适。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引入灵活的机制，比如 Facebook 通过 Fabricator 审查，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代码作者绕过审查者直接将代码入库，但是需要通知审查者这样操作的理由。一个常见的合理理由就是这个修复很简单，我的把握很大，但又很紧急，需要马上通过热修复上线。另外，现在是凌晨一点半，我不想把你叫起来帮我审查。代码入库前的设计式检查，就是在设计阶段进行代码审查。这种方式主要是讨论代码的架构设计是否有问题，因为代码还没有成型，修改的成本比较小，代码作者的抵触情绪也比较小。相反，如果代码写好后再去审查架构设计，一旦发现问题就会改动较大，甚至推倒重来，非常浪费时间。我见到的大多数情况是为了保证项目进度而不得不放弃修改。事实上，有调查显示代码审查更容易发现架构问题而不是 bug， 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使用代码设计师审查。具体的方式是可以使用以门禁检查相同的工具，只不过这个时候发出去的 PR 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而不是为了入库，讨论结束后删除这个 PR 即可。需要强调的是，设计时代码审查的用处巨大，但在实践中却常常因为大家对它不够了解而被忽略。代码入库后检查，就是检查已经入库的代码。有些工具专门支持事后检查，比如 Fabricator 的审计功能 Audit。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既不阻塞代码入库，又可以对提交的代码进行审查，只要入库代码没有马上上线，风险就很小。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当时开发 Audit 这个功能的意图。如果你所使用的工具里没有这个功能，可以在代码历史浏览工具里边用讨论的方式进行，虽然不够方便，但也够用了。入库后检查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提高遗产代码的质量。以上就是代码审查的基本方式、特点及适用场景。掌握了这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团队的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最后，我再和你分享三个成功的案例，希望给你更多的启发。下面这三个成功案例，团队规模、引入代码审查的时机以及适用的代码审查工具方式都有所区别，你可以边看案例边思考适合自己团队的代码审查方法。案例一，五个开发者组成的初创团队的代码审查实践。虽然这个团队只有五名开发者，但灵活地做到了高性价比的代码审查。总结他们的经验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代码审查的方式来看，他们采用的是基于 GitHub 的线下异步审查。这样做的考量以及好处是，一，他们的代码仓库是 GitHub， 使用 GitHub 的 PR 功能直接进行审查，虽然 GitHub 不如专业的代码审查工具方便，但是够用了。二，使用 GitHub 做基本的代码审查所需要的配置很少，所以引入工具的工作量也非常小。三，有的情况使用面对面审查，方法是在代码 PR 发出去之后，基于 GitHub 来进行面对面讨论，同时他们会把几个讨论放到一块，而不是无节制的使用面对面审查，以提高工作效率。从审查范围来看，从开发第一个 MVP 开始，他们就引入了代码审查，所以后续一直采用代码增量的一对一审查，只是在 APP 上线之后，针对安全对登录模块做了一次全量代码入库后检查。从审查时机来看，他们并没有强制使用代码入库前的门禁检查，但是他们仍然把代码审查作为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来做，要求没有特殊原因都要做代码审查。除此之外，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机器检查，比如通过 GitHub 的钩子运行各种 linter 以及单元测试和一些集成测试，以人工检查互为补充。结果就是这个初创公司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灵活使用代码审查的文化，提高代码质量的同时并没有减缓代码入库的速度。案例二，30人团队的代码审查实践。这个团队的代码管理工具是 GitLab， 没有使用代码审查。后来因为业务发展太快，代码质量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决定引入代码审查。具体来说，做法如下。他们放弃了 GitLab， 直接用 Garrett 进行代码仓管理和代码审查。这是因为 GitLab 的代码审查功能不如 Garrett 强大，而 Garrett 同时也具备代码仓管理功能，所以没有必要同时维护两个系统。 从审查方式和审查人数来看，他们采用的是工具辅助的线下一对一审查，对于团队审查非常慎重，只是偶尔使用。从审查范围来看，他们只是在开始阶段集中团队核心成员对现有的遗产代码进行了几次多对一面对面的代码全量审查。从审查实际来看，他们把代码审查作为门禁的一部分严格执行，以保证业务快速发展时期上线代码的基本质量。在机器检查方面，他们使用了 Garrett、Jenkins、SonarQube 三个工具互相集成，自动化了较多的机器检查。针对之前出现过多次架构问题，因为发现较晚而来不及修复的情况，团队逐渐引入设计时审查这一实践，尽早发现问题并修复，效果非常不错。这里我需要再强调一下这个团队引入代码审查的步骤。他们通过规定严格的 commit message 规范以及 PR 描述规范来逐步提高代码提交的原子性，也就是说每个提交只做一件事，同时这个提交又不会太小，这种方法很有效，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和你做进一步介绍。案例三，百人以上团队的代码审查实践。这个团队原本使用 GitLab 作为 Git 服务器，不过没有做代码审查。在引入代码审查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代码审查的效率和体验，他们没有使用 GitLab 做代码审查，而是引入了 Fabricator。 具体做法是使用 Fabricator 的镜像方式进行代码审查，也就是说代码仓仍然是用 GitLab 管理， Fabricator 上只有一个用来做代码审查的克隆，这样既实现了代码审查，又把对原来 Git 流程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因为团队较大，又分散在多个地区，所以大量使用了线下的异步审查流程。为了保证开发人员在等待一个提交审查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开发工作，他们使用了 Git 的提交链和多分支的方法。关于 Git 的这个使用技巧，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与你详细讨论。基于 Fabricator 进行代码设计时审查，解决因为代码仓规模大导致添加新功能时设计复杂也容易有所疏漏的问题，开发人员使用伪代码来表明自己的设计计划，并发出代码审查需求，然后跟审查者进行面对面讨论或者视频会议讨论。使用代码审查对新人进行培训，通过严格审查新人提交的代码来传达团队的代码规则、质量基准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 Fabricator 进行代码审查之前，这个团队最常用的是少量的团队集中审查，并且有审查权的只是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这种方式导致了几个问题，一是审查效率低下，二是这几个核心成员本身都是技术骨干，但因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代码审查，导致无法贡献足够多的新代码。采用新的代码审查方式之后，降低了团队开会进行代码审查的频率，并且逐步放开了审查的权限，解决了代码审查成为瓶颈的问题。以上就是三个成功案例，相信根据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你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一起总结一下吧。代码审查对团队产出质量、个人技术成长都有很多的好处。代码审查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维度可以分为工具辅助线下审查、面对面审查、一对一审查、多对一审查、代码增量审查、代码全量审查、设计时审查、入库前检查、入库后检查等。我将这些审查方法的优缺点整理为一张表格，你可以以此为参考，根据团队实际情况去挑选合适的方式。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张表格。总体来说，绝大部分团队都适合引入工具进行异步的一对一审查。在互联网上也有比较多的关于这种审查方式的最佳实践推荐，比如最近 Google 发表了他们的代码审查指南 Google's Code Review Documentation， 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中我也给出了链接。另外多使用一些设计时审查，尽早进行讨论，一般也都效果不错。知道了应该用哪种方式，下一步就是该具体的引入了。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会和你介绍成功引入代码审查的几个具体实践。最后，我来给你留两个思考题吧。一，你们团队使用了代码审查吗？具体使用了哪几种审查方式？二，设计时检查，除了可以避免后期对代码的大规模调整之外， 对顺利引入代码审查还有一些其他用处，你能想到还有哪些作用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我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0。